知道我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人如虹猫， 乘着透明的彩虹走远，这一切是否一厢情愿？宇宙中的心愿映照着你的脸，回忆不再拥有甘甜的滋味，把这段落画下半个句点，飘着雪，孤独登上弦月，此刻没有玫瑰，沾蓝色的眼泪。丝线连牵动我的心弦，软弱的你不在这一瞬也回荡在你的世界，爱总是无极限，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点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能抚住我的眼。回忆不再拥有甘甜，这段落画下半个句点，飘着雪，孤独的伤心月，此刻没有玫瑰，淡蓝色的眼泪，爱孤独白丝线，连牵动我的心弦。这英雄也会荡在你的世界，爱总是无极限，连写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节模糊而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眼睛，多情的人总以为无情伤心，别问我今生何时才会梦醒，风沙千年都吹不停，深深地埋藏着我一生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夏天，河里提一个袋子，一边走一边唱，一边想起一辈子。韶华回绝的从前，像那张压在抽屉的相片。我身边两三遍走回那条街，三四圈全是你的脸，分不开的日子再找不回最亲爱的，最靠近的离最身边，两三遍走回 岁月像风轻吹过，已毫无痕迹。缓缓苏醒的记忆，淡淡地浮现在眼底。多年以前的旋律，依然萦绕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茫茫中有没有你？车声笑声还有那鞭炮声轰隆隆，你在哪里？等住了最后一点伤心的泪滴，人海中有没有情？现在未来有几个孤独里，我知道要坚强过下去。不敢再惹你想你，只放逐我自己，沉迷在风中雨中往事随它去。不敢再惹你爱你，只放弃这段情，封锁在眼中心中的你的飞。 我知道要坚强过下去。